好，那好，那我们今天就要来上我们的讲义的第一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叫做人体的共识性。其实啊，这里我说共识性是用错字了。这里我用共识性是因为第一个段落想讲的是人体生命的一个大家共享的一个生命周期。可是共识性这个字在学术上面那个 synchronicity 那个字啊，不是我这次要讲的这个意思。那个英文的那个 synchronicity 那个字本来应该是荣格心理学用的一个字啊，那它的意思呢其实翻译成中文就是中国人说的感应。因为荣格他的生命里面有非常多的巧合，可能某一个东西要到他手上之前，他已经生活中有一些预兆让他觉得说哎，要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到后来心理学家常常会用这样的说法去希望他的患者能够重拾对宗教的信仰。比如说有一个患者他一直坚决说他觉得生命里面应该是没有上帝的，因为他的 生命到今天他不觉得有什么神赐给他的恩惠这样的感觉。那个心理学家就劝他说你不要这样想啊，或怎么样。然后刚好他们的话题讲到说那个女的那个患者说我昨天好像梦到什么埃及的那个一个金龟子啊什么那个图案。然后那心理学家就把窗户一打开，就啪就一个金龟子飞进来。他就说其实大宇宙就是有这样这种冥冥之中的这种联系的，你不能把自己看作是宇宙间的一个孤岛啊。那在这个地方这种感应的东西其实是荣格说的共识性。那我们中国人说这个感应当然说的更多啦，比如说什么铜山西崩洛中东应，就如果你有一个铜矿在遥远的西边崩塌了，你这个洛阳的这个铜做的钟啊会跟它的这个母矿有共鸣啊，所以会隐隐有震动。其实中国人还真相信这个，而且我们的中医在这件事情上面有很多很多基于这个东西所发展出来的迷信。比如说脐带，就是你小孩子剪下来的脐带你不能够把它烧掉，否则小孩子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认为说即使离开了你的身体它跟你的身体还是有一定的联系。那脐带是一个特别注重的东西，还有胎盘的去处这件事情都会说，因为跟你是同一个基因的东西，它的下场会让你的身体有感觉。那像我们中医认为说如果你哪里化脓，那个擦了你的脓的那个纱布啊全部都要放在一个竹篓子什么晾在屋檐底下阴干，等到你的整个伤全部复原的时候再一起拿去丢掉或者烧掉。如果在你的伤口还没有复原的时候，你的那个擦脓的那个纱布呢被太阳晒到，你的伤口就会很容易发炎，然后如果丢到臭水沟就很容易腐烂。就认为说即使是离开你身体的脓都还跟你的身体有一定的共鸣，这是中医会有的一种传统的观念。那个是一种感应的论点。那但是这个感应的论点我没有特别把它归纳成我们的一段课，是应该是我们这个人体共识性跟那个阴阳与养生之间的地方，我们会讲到一些人体跟大自然之间的周期的一个规律性，在那个地方讲到。所以因为我把共识性这个字用错地方了，所以多费一些唇舌来纠正自己的讲义。那我们说过这个班呢我们要从中医的历史开始稳扎稳打的讲。那我们就说中医最早的人是谁啊，有一个神农氏啊，他非常会医病。然后又有一个皇帝，听说皇帝传下了皇帝内经，可是我们现在要举的这个皇帝内经的内容，这本书是什么时候成书的呢？它是汉朝的时候成书的。那你说汉朝时候汇编成的这本《黄帝内经》真的就是有一个皇帝然后留下这些伟大的情报吗？不尽然。汉朝时代成书的这个《黄帝内经》其实比较像是一个档案库，就是在那个时代中国人能够拥有的医学知识把它汇编成这样一本书。所以虽然每一章的标题都写得很 整齐，什么皇帝问什么啦，齐伯答什么啦，可是里面的所有的章节你仔细看都略有矛盾，它有不统一的地方。那这不统一的地方会让人看得出来，这当然不是同一个作者做的啦。那么《黄帝内经》是不是一本完美绝对正确的书呢？其实也不是，因为从太古时代流传下来的这些医理传到汉朝的时候一定会有所扭曲，然后这种口口相传的东西传到有一天有文字了才用文字记录下来，那这个扭曲度光是在传递的过程就扭曲掉非常多。所以《黄帝内经》里头有非常伟大的见解跟洞见，可是它一样是有不一定正确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读中医的过程里面往往会把《黄帝内经》当作是我们学中医的最后一块糖果，最后再来品尝它的味道。一开始学中医你要百发百中，你就得学《伤寒论》，因为张仲景那个是临床验证的东西，所以那个没有，几乎没有瑕疵，到达绝对的领域。等到你把《伤寒论》跟他的另外一半的书叫做《金匮要略》这两本书学完了，用熟了，有医术了，这个时候你再去看《黄帝内经》，你才能够从里面去挑出它里面真的能够启发你的部分。否则的话，你就算《黄帝内经》整本背下来，大部分的话语你是不能理解的，本身就有一种断简残篇的味道。虽然他很努力把它写得很完整了，可是我们教中医基础理论，我觉得还是可以带大家稍微看一点《黄帝内经》，从里面来看一些我们非常基本的学理论证。这个我们来看《黄帝内经》的第一篇的一个节录，这个《上古天真论》。上古天真论一开始是讲说呀，远古时代的人没有像我们现在的人那么多烦恼，所以都活得很久。现在的人呢，心情都很差了，心灵环保不好，所以身体环保也很烂，于是就只能活100岁，就算了不起了。那我们现在是已经堕落的人种，所以就重新洗牌来告诉各位，我们这一群已经堕落的人类生命周期是怎么样的 啊像古时候那种百岁甚至千岁的人类已经不复存在了。那他就讲说，岐伯就回答皇帝啊，但皇帝先是问说，哎，老了生不出孩子是怎么回事啊？那岐伯就回答说了，那是因为人的生命有一个周期啊，过了那个周期，人的生命有一些机能就停止了。所以他就举出女子跟男子的生命周期，他说女生的生命周期基本上以7年当做一个单位，而男子的生命周期以8年当成一个单位，所以男生的青春期比女生的青春期晚2年是正常，因为女生的生命周期跟男生的不一样。那他就说女孩子7岁的时候啊，因为肾气比较旺盛了，所以呢她可以怎么样，把乳牙丢掉再长新的，这是因为她的肾气开始活动。那这个肾气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到时候讲到五脏的时候会特别就这个肾气的来龙去脉做一个专题，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肾气好像是你这一辈子来到世上，随着你的灵魂到你的肉身带着一个类似电池的东西，它让你能够在这一辈子里面把那个能量慢慢拿到肉身来用。那这个能量呢是不属于这个人世间的，它是你的灵魂带来的，好，大概是这样的观念。但是你要说如果小孩子怀胎的时候妈妈太不保养，这小孩子先天不足，那他肾气会不会比较弱？那当然还是会比较弱，因为这只是一个概念啊，就是你刚出生的时候就拥有一种预备让你用一辈子的能量，而那个能量真的要称作能量吗？其实也未尽然，因为到最近的西方研究都发现成人的身体里面只有肾上腺里面还有干细胞，也就是你的身体这一辈子受到什么不可修补的缺损都要靠你肾里面预备存的那个东西来修补它。那你肾养的好的人即使是中风都有办法长回来， 因为肾上腺的那个干细胞可以支援你的脑细胞去修复它自己。可是一般人会中风的时候肾已经很差了，所以才会又要什么脐带血啊，又要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那是因为没有养肾的关系啊，就是肾里面有充满了未分化的组织啊，这个要先晓得。那等到女人二期就是14啦，天癸至，癸这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壬癸就是水，因为甲乙是木嘛，然后丙丁是火嘛，这样的金木水火土这样一个周期。那这个天癸就是天上的水，就在这个时候呢，上天又帮你灌溉了一次了。于是呢，你的人脉任脉通了，任脉就是身体前面这一条啦，从这里到下体啊。那然后太冲脉应该是人的身体比较在里面中间的那条脉，当这两条脉呢开始通的时候，这个女性的朋友会怎么样呢？就会开始有月事了。那到了21岁，肾气已经均匀分布了，于是呢它稳了之后就会长一种什么东西啊，就是横齿，不那什么叫什么智齿啊，真牙是智齿。然后到了27、28岁啊，那这个时候应该是身体最壮的时候。到了57、35岁，这就很可怜了。像人的足阳明胃经绕在人的这个脸部，是关系到人的美容最重要的穴，因为它在脸颊上绕的最多圈。那如果你的这个脾胃开始衰了，其实人在西医的研究就说，人的衰老是从消化器官开始老，因为消化器官用的耗损最大。那当你的消化器官的力量不够好的时候，你的足阳明胃经的这个脉就不够啦，那个胃是脾胃的胃嘛，那不够了之后脸会怎么样啊？就变黄脸婆了，因为美容就靠这条筋啊，所以就开始脸开始枯黄了。那等到6、7、42岁的时候，那不止足阳明脉衰了，就是三阳脉都会衰了。那三阳脉应该是阳明、少阳跟太阳，于是呢就头上越来越失去了这个所谓的美艳动人的光泽，因为人的六条阳脉都会上到头，所以当这个阳气不太能通到头的时候，这头自然看起来就没有那么漂亮了。那等到7、7、49岁的时候，这个比较根本的这个任脉跟冲脉都不够了，于是他的 MC 就没有了。但男生呢也是一样啊，就是14岁的时候开始具有这个生殖的能力，然后24岁的时候呢这个身体比较强健，然后长智齿，然后32岁的时候最壮，40岁的时候呢肾气衰啊。男生的话不注重美貌，注重他这个某方面还行不行啊，那于是他就牙齿跟头发不行了。那等到6、8、48的时候啊，就更难看了。那到了7、8、56的时候，肝气衰。那我们中国人认为肝主筋啊，筋就是那种好像那个肌肉之外那种像是橡皮筋一样勒在你身体的东西。那于是呢，就肾脏衰，然后整个都不行了。那这一段呢，他就告诉你说什么？他后面讲说，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脏盛乃能泄啊。他就说，其实肾这个东西啊，就等于是你其他的脏的一个，好像是一个银行一样。所以你的人从开始机能旺盛到机能完全衰退掉，这都是要靠你的肾。那他后面就讲一些多余的话，就说那有些人70、80还生出孩子怎么样，他真的是特例啊，那就不是我们一般人的周期。那这个一般人的周，那讲这样一段它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一个是原来中国人从生到死支撑你生命的力量，我们是这么的重视你的天癸，就是你的肾气。所以呢，是不是我们要加强本课程的广告啊？就是补肾是很重要的。那现在外面的广告什么，如果肝不好，你的人生是黑白的。那肾不好，可能是更加的不堪。 所以我们要一定要学会怎么样补肾。那再来还有就是告诉你说，肾的力量这么大，它的这种先天之气，它的这个先天之气带动了整个人的这个荣盛跟衰微。那至于后天之气，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后天之气是脾胃之气啊，就是你消化吸收营养所得到的东西，那个我们称为后天之气。可是呢，后天之气跟人的衰老有没有关系呢？还是有关系的。就像我们说人会变成黄脸婆，就是因为消化系统的衰弱，所以才会显现在经脉上面。那很多中国人跟日本人的观点里面会觉得，男人老了最代表性的特征是什么？就是啤酒肚嘛。我们中国人认为说，因为脾胃是要把营养输布到它该去的地方，那如果你的脾胃的能量差了，那你营养就不能够好好的送到该去的地方，于是该长肉的地方不长肉，不该长肉的地方堆在那边。可是先天之气的肾有没有关联？我觉得其实很有关联。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看那些练身体的人，比如说在健身房，或者说你知道某某人在健身，你去注意一下他的后腰。就男生的肌肉里面呢，有两块肌肉是练不到的，就是刚好在肾脏旁边这两块肌肉。所以有不少很努力练健身的人，练的很多肌肉都很大块，可是他就是后腰这两块肉是肥肥的。那这就代表他什么？外强中干。他虽然营养很好，而且他很努力运动，看起来很强健，可是其实他的肾气是不够的。那这样子练肌肉的人是不是真正的健康，就比较值得怀疑。我觉得男生过了30岁以后啊，这个地方的肥肉就不太容易消掉了，大家都是越来越走下坡。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告诉各位说，人的身体是有一个自然的周期存在的。比如说女生的 MC 呢，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人，差不多49岁她收工是很好的。如果你54岁55岁还有 MC，第一个是你先天肾气非常旺，那这是值得恭喜。那另外一个不值得恭喜的就是你可能身体里面有长东西，因为有长东西的人他的那个周期会被压住，会变得比较慢。所以 MC 到很晚都还没有消失的人，有可能是身体好，有可能是肿瘤。这样好像在讲废话啊，说了等于没说。那么至于说中国人这种周期有没有例外呢？例外的例子是很多的。就好比说清朝初年有一位很有名的女科的医者叫做傅山，傅青主。傅青主听过吗？就是有一个武侠小说七剑下天山，那个第一剑就是傅青主。那他是跟明朝的皇室交情是很好的，所以常常要反清复明。可是我们学医的人都会觉得傅山跟明朝皇室的关系很好这件事情，是不是意思是他后宫走得很透呢？因为他的女科的成就，好像如果没有看过很多很多很多的女人，不可能有那种成就。就像他的医书里面有讲过一种女性，叫做有仙人骨的女性，就是天生是练武奇才那种有慧根的女性。他说那样的女人 MC 来了之后，以季为单位，一年只有四次。那如果这样的具有慧根的女性呢，她不小心动了凡心啊，就是动了什么淫念，那就会变成像一般女性一样一个月一次。但是这样子对那样的女性来讲不叫做正常，是叫做破功。所以要用一种补药，只能吃一次，然后吃了那个补药之后就会回复成一剂一次，让他修复他的这个道基啊，不要因为凡间的这些情欲而破坏。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的妹妹在三岁的时候，因为我比她大九岁，她刚好，那我那时候12岁，然后我这个不孝兄长迷上了看武侠小说， 于是呢，就拿一些练功图谱跟我妹妹说，妹妹啊，你把你的气运在丹田，然后运到哪里去好不好？因为我自己身体没有气感的，我这方面很钝，所以自己玩不起来，所以就叫小朋友这样子，哎，有没有感觉有热哈？那这样子运上来啊，好好好，大家走过来啊，然后就这样子叫他在那边导气走来走去。结果我妹妹小时候这样子，其实我不认我妹妹是有慧根的人啦，她的慧根是我这样子小时候乱搞的这个人工慧根啊，就是那这个人工慧根的结果就是她后来。青春期来得很晚，而且来了以后它是以季为单位的，就是小时候有练过内功的人身体就会有一个另外一个周期开始出现，那他也好好的、啊、也不会痛也不会怎么样，等到他上了大学，有一次跟我讲说他暗恋上了隔壁系的一个男生，然后过了不久他就变成一个月一次了。那这样子的例子其实在人生中不太常见，可是父亲主他连这样的例子都有写到他的书里面啊。那这方面是讲说周期有例外，一方面是讲说、欸、中国人的医术还真是了不起，有很多很多特殊的范例都有写在里面，就像早上班的那个课，有一次我在那边算像九九乘法表一样说、欸、怎么中国人一感冒有五十几种方法，感冒咳嗽，一个咳嗽有五十几种方法，就要看这个咳嗽是哪一脏的什么气造成不对，哪一脏的什么，就是是肝受风还是肝受寒还是肝受热什么的，就是让就五脏跟六腑加起来，然后各乘以五这样子，非常的复杂啊。就是我们中医有的时候可以辨证到非常仔细，就是因为这样，因为我们真的把它分类分到非常的细。那至于说这个周期是不是在变呢？当然是在变了。我这样说是因为皇帝的时候在感叹说现在人肉不古啊，不是人心不古，就是他那个古时候的人都可以活那么久，我们现在只有100岁。那到了今天呢，这个又有一个故事可以讲，就是在民国初年的时候，不晓得有没有人有听说那个太极拳的那个领域里面有一个很厉害的人叫做郑曼青，他是外号是永嘉五绝，那他其中一绝就是医，他是中医很强。那他在年轻的时候学中医的时候，他的师父好像是叫宋道元吧、啊、他就跟郑曼青说，我们从前中医这些古书里面啊，治女人的方现在都没有用了。他说因为从前古时候的人是认定女人的病只发于血分，就是气跟血，对不对？就女人血比较多气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古时候的女人都是一天到晚关在房子里面，然后都没有运动的机会，所以全身都是血凝聚在那边，所以女人的病都在血中找，开药也在血中找，应该用什么药进去医。可是呢，他说现在不得了了，五四运动了，解放了，哎，女人都上洋学堂，然后跑来跑去，跟男人一样生活，所以那个女人血比较多、气比较少的事情，已经开始在女人身上消失了。所以女人生病，再也不像古时候说的那样子，那个病在那个地方了。所以那个时候，宋道元就说，我们古时候用女性的药，对不对？因为她的女性多半是阴寒凝结，所以我们都要用一些川穹桂枝香附当归这种热的走窜的药帮她活血，可是现在的女生你开这些药就把它烧干掉，因为她已经血没有那么多了，然后相反的是气比较多。那因此呢，宋道元就说，这个现在已经女性开始血液沸腾了，那这种风气再下去的话，岂不是我们下一代会一辈子一代比一代更脾气暴躁，然后之后人类就进入一个很更糟糕的境界了嘛。那宋道元担心的事有没有发生呢？其实有，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台湾现在科学发达了，因为女性比较容易比古时候更容易血液沸腾，所以呢就更会吃些什么冰凉饮料，那冰凉饮料会怎么样？会把你的阳气冲刷掉，于是就变成 古时候的女人是血太多气不足，后来呢血变得少了气变得多了，然后我们现在又把那个气用冰凉饮料冲刷掉了，那剩下的女人是什么？就是一个很虚的既没有气也没有血的女人。所以现在的女生可能活得比古时候的人更痛苦，因为身体感上面应该比较辛苦。那再来我们看《黄帝内经》的另外一半本，就是《灵枢经》，因为我们刚刚看的是《素问》啊，另外一半本是《灵枢》。《灵枢》的那个天年篇第54呢，它又讲到另外一种论调。这个论调，我让各位看，一方面是说我们思想不要那么狭隘啊，对一个人有很多的看法。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看吧，《黄帝内经》也没有多权威嘛，里面都一套一套讲法，每套都不一样。我这样讲不对啊，其实《黄帝内经》很权威啦，它里面还是有很伟大的东西啊，不能随便把它当做烂书看，那是不可以的。他就说人啊，十岁的时候五脏刚开始长好，血气已通，哎，这是真的呀。十岁以下的小孩你几乎没办法把脉，因为他的五脏没有分化完整，你心肝脾肺肾那个五个那个五脏你在脉象上很不容易看出来，所以他说的这是真的哦，十岁以上才容易把脉。然后呢其气在下，这个是之后我们要讲阴阳要讲到的，就是当你的阳气能够凝聚在下半身的时候，代表你的阳气很旺哦，因为越虚的阳越会往上面拖，越凝聚的阳越会往下面沉。所以中国人练气功才会用千拱这种字眼，因为凝聚的阳气都是很重的，不是很轻的。那这个当然外面有持反论的，认为高血压是阳亢，其实不是，高血压通常是阳虚，因为不是每一个，但是90%几的高血压都是阳虚。因为第一个他都老了才高血压，另外一点就是说真的在古中医里面，虚的阳才会往上面冲，好凝聚的很好的阳都是往下面沉的。于是乎这个小孩子呢都是阳气是凝聚在下半身的，他就会怎么样，很喜欢跑步。古时候那个时代的走字是跑步的意思啊，像日本人的跑步哈西路也是写作走这个字嘛。那等到20岁呢，这个他的气已经开始弥漫到全身了，于是他就喜欢趋，就是喜欢快走。那到了30岁呢，喜欢普通速度走。那到了40岁呢，喜欢坐着。50岁呢，眼睛开始花花了。然后60岁呢，开始喜欢躺着。然后70岁呢，皮肤都皱掉了。然后80岁的时候呢，他的元气已经都开始离体而去了，于是他言善误啊，就是开始容易讲错话了。那到了其实现在很多人20岁就已经言善误了。那90岁的时候呢，肾气交啊，四脏经脉空虚啊。到了100岁呢，就是已经剩下一个空壳子了。他认为说100岁的时候其实元气都已经不在人体里面了，所以你死不死已经没有太大差别了。这里是告诉各位什么呢？我们人的年龄，我们当然可以说你现在几岁，但是你更要注意的是你的肉体的那个，在《黄帝内经》的审核标准里面你是几岁的人。如果你今年25岁，可是呢平常人家问你的人生观，你就说我的人生观就是站不如坐，坐不如躺，那其实你的身体的血气的运作就相当于《内经》里面说的60岁，这样明白吗？那如果有一个人他已经70岁了，可是还是很喜欢一天到晚跑出去压马路，那或许他身体的那个气血并没有那么差。那这是一个看人的方法。那当你看到一个人，你看到他是一个看起来很强健的壮年之人，可是你也看到他每天就只会躺在沙发上看电视，那你认为你应该把他看成是一个实证之人还是虚证之人呢？这就值得考虑。我没有定论，但是很可能是虚的。那我们人要糟蹋自己的生命力，要在气的层面老衰，其实还蛮容易的，因为 从前香港的地区算是大陆地区，香港医生谭树渠到新加坡去看病，然后一搭脉就说，你们这里的年轻小姐怎么体质跟我们大陆这边七老八十的人一样呢？他后来归纳出一个结论，就是因为天气热，所以一天到晚在吃冰，所以元气剩下的存量就是七老八十的等级，所以一把脉就觉得已经阳虚到老人家的等级了。那新加坡如此，难道台湾不如此吗？所以才会常常会跟学生说啊，吃补药吃补药吃补药。那你就说身体不是要平衡要调和吗？你怎么可以光补不泻呢？对不对？那用中医理论也是说，实者泻之，虚者补之。那可是我放眼望去就是找不到实者啊。就你们之前已经用了很多年的岁月来泻的很干净了，所以就变这样子一面倒，就与其耗用补药哉，于不得已啊。因为要用泻药的时候，那个人必须有些实证。就有一个人告诉我，如果他告诉我说，哎，我走到你那个楼梯口，我就有一股冲动想要攀着你的窗框爬到屋顶去唱歌，那这样子的话我大概会用开泻药。但是现在人没有这种冲动哎。或有没有人告诉我说，我走路觉得身体好轻快啊，明明我体重是80公斤，可是我总觉得只有20公斤啊，啊，这个感觉不太平衡啊，然后觉得太兴奋了静不下来，你给我调一调，那时候我大概会用泻药。那你们找一只这种人来。就古时候关于实证之人的那个叙述，我现在不容易找到符合那样叙述的人。那我们来看我们讲义的第二段的阴阳与养生。其实阴阳与养生也不是在讲阴阳啦，像这个素问这个第二篇的四气调成大论，其实是在讲共识性，就是人跟天地之间是有一些同进退相通的关系。那这里我有在讲一下，框起来说，春天的气叫做发陈，夏天的气叫做繁秀，像这些东西各位都要有一个印象，这个东西现在没有大用，可是如果有一天我们教到五行跟五脏的时候，这些字都有大用，因为你要用这些字去慢慢慢慢找出这个五行的这个能量是怎么运作的。中国人用字其实是非常精准的，每个字都有它的意义存在。那他说啊，春天的气呢叫做发陈，发陈是什么呢？就是你有一个老树干，到了春天它又发出新芽了，不是就从那个陈旧的里面又发出新的生命力了吗？那这个时候，这个天地之气就像从一个没有到有，那渐渐这个万物的活力都开始恢复。那当这个天地之气是这样的时候，他就说我们人应该怎么样啊？他说我们应该晚一点睡，早一点起来，然后早上起来呢干嘛？在院子里散步，然后慢慢的走一下，把头发披散。这是什么？扮鬼吓人吗？不是啊，因为气开始流畅的时候，你要身体要有一种让它疏导的这个准备动作，就从不动到动开始要有一点这样准备动作。然后他就说呢，我划线的地方就是说，接下来他在讲的是什么？是你的个性应该如何调理。他不想调你的身体哦，身体就是早睡早起或晚睡晚起，那基本的周期而已。他说你啊，要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就对人要尽量宽厚，要大方。因为春天是这样气绽放出来的时候，你要合乎这个行为，你才不会怎么样，才不会郁结到啊。所以他就认为说，人应该随着天地之间这样子。那到了夏天呢，不得了啊，要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这什么意思呢？无厌于日就是说，你一整天在那边下田啊，做什么活啊，你也不要讨厌，因为这个时候呢，天地之间阳气特别旺，所以天地会顶住你。那他们会挺你的时候，你就要让气尽量发泄，所以呢，所爱在外，所以你夏天可以去追求你外在的事物，比如说公司努力冲业绩啊，赚钱啦，就要用夏天，因为这样子的话， 比较合乎天地之气。那到了秋天的时候呢，气已经开始收敛了。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晓得收敛的话，你的气就会在这里耗损，因为天地之间的气已经没有那么多了，所以它叫荣平。那荣平是什么意思呢？我到了讲五行的时候再讲。它就使志安宁以缓秋行啊，因为秋天的那个气越来越少了，如果你还不让自己静下来的话，你就会耗散太多的气了。那无外其志，使肺气清，就如果你那个时候一天到晚在想东想西，要追求外在的事情，那你身体里面气就不够了，那你身体就会比较不好啊，所以你要开始收敛你的种种作为了。那到了冬天三月的时候更好笑了，他说若浮若逆，若有思议，若己有德，或者是念已有德，这是讲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有个东西想要去买，你就当做你已经买到了。就今天早上起来肚子饿，想要吃个烧饼，那就当做你已经吃了，翻个身继续睡。这种话啊，你们听起来会觉得非常的可笑。就这种逃避现实的人生，就是中医的养生法吗？那是因为我们是生长在台湾，我们没有太明显的春夏秋冬。如果你去看那种大陆寻奇之类的节目，那些住在西北高原上的那些开旅店的啊，听到我们台湾去的采访的那些节目主持人就会开始破口大骂，也不是破口大骂，就是讲很大声，说我们这旅馆可是你们台湾人来我们才开的啊，如果你们不来的话，我们每天睡到下午一两点再起来吃一顿饭，翻个身继续睡，就真的是这样在过的。就四季比较分明的地方，他们的生活就会有这样的周期出现。那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虽然是在台湾，可是其实还是很不人道。什么叫不人道呢？就大家都没有中医的基本观念，就是你一个公司应该以一年当做一个业绩的周期。那这样子的话，夏天早上可以八点就上班，然后六点半再下班。那冬天呢，至少大家都睡到十点再慢慢起床。这样你不觉得不残忍很多吗？对不对？冬天的时候你七早八早爬起来去搭车，情何以堪？这样不人道，这种不人道就不合乎天道，就是我们人应该跟天共进退才对。那我曾经在思考一个问题，那问题是关于道家的问题。就很多道家的人，应该不是说道家的人，对道家有兴趣的人，都觉得说道家是自由自在，爱怎样就怎样，放浪形骸。可能他们会认为说老子里头讲什么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最后回归到自然，所以就觉得人要自然，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我会觉得你们可能有搞错吧，你不觉得自然其实是很严厉的吗？道跟自然都是非常严厉的事情，我们这辈子已经拼命活好了，都还有很多事情会活得不快乐，就是什么小事都有报应，你不觉得吗？你今天跟人家讲一句什么话，然后那个人听成什么，然后就可以跟谁讲，然后接下来就有人跟你翻脸了。就道这个东西是何等之严苛啊！那自然就是这样的东西，对不对？今天什么这地方什么兔子多繁殖一点，然后就开始什么动物的生态系不平衡，然后就开始有大屠杀，开始有大死亡这样子。你在这么严厉的世界里面，你敢说道法自然，让你给我活得爱怎样就怎样？就这种自然，我真的是要问说，不好意思，请问你是混哪个星球的？我们地球没有吧？所以我们要道法自然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在这个每个片刻，你的律己都要做得很小心。那你冬天起得太早，你就知道我今天又没有养生了，所以要怎么办？辞职吗？这大家自己想出路啊，这我不能管。但是看到这种《黄帝内经》，就会觉得我们现在生活很不健康哎。不过我没有资格讲这个话吧？我平常没有要上班，也是睡得乱七八糟的。然后另外一件事呢，就是从这个东西，你会发现，它春天呢，认为说要怎么样调理才能保护肝脏，那夏天要怎么样调理才保护心脏？秋天怎么样调理才能保护肺脏？那冬天怎么样调理才能保护肾脏？那你有没有发现没有脾脏？就是五行里面心肝脾肺肾怎么少了脾脏？那是因为脾脏之气是所谓的土气， 土气是金木水火四气交融之气，所以土气是出现在季节与季节的交替之间，所以就没有单独一个季节算是脾脏了。那这个详细讲到土气的运作，我们也是五行的部分在讲，但是大家先有一个印象。那另外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他叫你四季保养，虽然有告诉你一些生活起居要注意到的事情，可是他更有在教你如何动自己的情绪，也就是他开始在强调，你如果不知道怎么调理你的心情，你的身体当然很难好起来。像我们当一个事情心里头不能够放开执着的时候，其实往往我们就会为了它拼死拼活，那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们的身体也就受伤了，气也就动乱了。那另外一点呢，就是他又用四季来重申一次天人合一的概念。这天人合一的概念，你看这个东西还觉得没有那么真实的感觉，就是我们人真的跟自然的周期是那样的同进退吗？其实真实的感觉一定有嘛，冬天比较不爱爬起床嘛，夏天早上就热醒了，对不对？这个还是有感觉的。那等到如果有一天你学了把脉，你就会更有感觉，因为人的脉就会随着四季在换季，冬天是一种脉象，春天又是一种脉象，夏天又是一种脉象，秋天换成另外一种脉象。那当这个脉随着天地之气带有这个涨潮退潮的现象的时候，你如果不相信人跟天地有互动的话，就会像我从前一样闹笑话。一个人夏天我把他觉得脉还不错，到秋天把说，哎呀，你这个人太糟了啊，怎么这么不养生哦，才三个月不见哦，那个脉弱了那么多，就发现，然后再接下把就每个人脉都弱了那么多，哦，原来是脉在换季，真的会啊。读熟了《黄帝内经》才会注意到这件事情。那再来呢，在这个冬天三个月里面呢，它还有一点就是说要去寒救温，无泄皮肤，使气气夺。这是什么呢？就是你在冬天的时候要靠着温暖的地方，不要出大汗，因为你冬天那个汗从人体里面排到人体表面，很耗体力的。那如果你糊里糊涂的就让自己那样子出大汗的话，那你的身体就会受损。那至于怎么样养生的事情，我们下一节课呢再来说什么叫做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那在上这个之前，我要想起来我今天本来预备跟大家讲一个小专题的。这个小专题其实就很简单，大家如果中文好一点一定早就知道了，就是中国人说的气是什么东西啊，这个事情。其实中国人的气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就是有一样东西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就称为气。这样懂吗？就是外国人呢如果要写气的话呢，中国人原始的这个气的意思，外国人如果写的话就是写这个东西啊，对不对？就是未确认物体。那我们中国人古代有很多很多东西都是未确认的，所以呢我们那时候不知道天地之间有空气，对不对？现在才知道空气是原子的细胞的分子的分细胞的分子构成的。那我们那时候也不知道有细菌有病毒，对不对？所以那一切一切我们无法定义又摸不到看不到的东西就称为气。然后渐渐诶，随着科学发达，我们知道说哦，原来这个氮跟氧这些东西弥漫的这样的细胞的存在叫做空气。于是我们就开始抓住个东西叫做空气，那我们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于是我们中国人的气里面就排除了空气这个层面。那西方发现了细菌，对不对？那我们说原来这些病是细菌造成的，于是乎我们中国人定义的气里面又把细菌这样东西排除了，就是凡是不能定义的东西就留在气这个字的名目底下，能够定义的东西就拔出去。所以我们中国古时候生病说这是邪气，这是病气，可是现在就可以发现它有的是病毒，有的是细菌，有的是什么。那当你发现了之后，这个东西就不再属于气的范畴。所以中国人的气是一个不断在减少中的档案夹，我们每隔几年就要从里面抽掉一点东西，说这个不用再算到气里面了。 但是我们现在不能确认的东西还很多，对不对？如果有一天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气这个字真的不存在的那一天，就是我们的科学已经发达到等同上帝的那一天了。不然多多少少是有不能确认的。那这个是基本的文字的定义方面。那如果要说一般我们人身上什么叫做气呢，就是在肉身跟我们的灵魂，灵魂我是指情绪的那个中心跟思考的中心，那个灵魂在肉身跟灵魂之间，我们中国人发现它有一种界面，那个界面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只知道那个东西你要说它纯粹是灵魂吗，也没有。然后呢，纯粹是肉体吗，也不是。那我们原来我们上次会讲到什么心跟物，对不对？从我们现在的哲学会有心物二元论，可是中国人是叫做什么了，是三元论，就是心气物三元论，就是有一个东西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可是它是一个媒介，在我们的肉身跟灵魂之间往来许多讯息的。那孟子讲的比较多，孟子说气一则动志，志一则动气，那个一后来清代的考证说那个一可能是古代噎到的噎，就是说如果你的跑步的时候忽然摔一跤，那是你的肉体的一个滞涩不通的状态，可是你的心就会因此吓一跳，就是这东西不断在交流，不断有情报在互动的。所以他说所以孟子他就说，本来你不紧张的人，如果你开始狂奔，可能你心里头开始有一点有一种那种好像我心跳加快，我心开始有点慌乱的感觉，但那东西是肉体带起的。那这个关系是不断的在互动，就像有的时候我原来觉得心不乱，可是做什么事情做的有点赶，那肉身赶到一个程度，我心也开始急起来了，这样的事情也是会发生的。所以我们中医在讨论的气，那就是在灵魂跟肉身之间的这个界面啊。我们大概知道一下这个基本定义，会比较容易处理。那我们也知道说气是一个集合名词，好，我们不要傻傻的说什么是气。就像我有一次觉得很可笑的，就是在中研院听到有一个人报告他的论文，那个论文是研究清代的一位名医者唐荣川，结果那个中研院的那个有一位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觉得那问题真的很刻薄。那个人说唐荣川论这个人的肾气是什么东西，就是人的肾脏不是有元气吗，对不对？我们刚刚说什么天魁什么的，那肾气是什么东西呢？唐荣川就举一个例子，他说就好像是一个火炉烧了一锅水，底下有一个小小火，然后这个水热水呢被烧了之后变成蒸汽之后，这个蒸汽就可以充塞于你的全身，带动你的生命活动。那这个锅子就是肾水，这个火炉就是命门之火。好，这个是以后会教的观念。结果呢，那个研究员就对那个发表论文的人提出一个不客气的问题，他说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实质的存在，意思就是说人的身体里面哪里会有什么管道像火车头一样有蒸汽在运送。可是我觉得这种说法真的是太过分，所以我后来有出言抨击他，我说你会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中国人气是什么东西，都已经告诉你是肾气了，对不对？那肾气就是肾里面我们现在无法以肉眼观察的不知道什么的运作，于是乎我们去说它是大概像什么，那也是打个比方来告诉你它的那个作用点大概有这样子的形态会在那边存在。但是如果你要说，他就觉得唐荣川很愚蠢，怎么会拿这种东西来说就是肾气？但是既然称之为气，就是其实不知道它的真相是什么。那我们用象征物来打比方，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那他觉得他听到一个拿一个比喻物来比喻这个气，他就说你不可以把这东西定义成这个东西，就是一开始就没有人敢定义这个东西的。好，所以气的观念还要搞清楚，就是一旦你看到中国人说什么什么气什么什么气，你对他有一定的宽容度，因为他之所以还叫做气，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人知道真相是什么。所以很多的论点，就像有一个大陆的学者叫做刘立宏写一本书，他也想了一些象征物来说，然后就有很多人攻击他， 那我就觉得这些供给，当然它象征物不一定很正确，也不一定很适切，但是供给它的人更加的无畏，因为难道你就知道那个真相是什么了吗？其实大家都不晓得，这样互相乱攻击一通，就是你选的象征物跟我选的象征物不一样，那简直是宗教战争，就你信佛教我信基督教这样子，这样不行的。就是宇宙间真正存在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其实我们不知道，所以有人从这个角度去观察它而形成这样的论点，有人从那个角度观察它形成那样的论点。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都要有一种包容的态度，因为扪心自问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事情。